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end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阿力 Co 啊，唔知你觉唔觉得咧，即系啊，我国啊吓，国内嘅人嘅创意之无限咧，有时候真系啊，几意想不到。因为最近我收到一条片咧，咁就系、是、我啲啊，即系亲朋戚友啦吓、就你知耐不耐喺 WhatsApp 嗰度中意广传一啲片段啦。咁啊，计即系远古之前咧，有啲人就唔知攞咩老鼠嚟整乳鸽嗰啲咧。咁啊，最近咧我见到咧，即系喺大陆嗰啲嘅片段咧，整假鸡蛋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佢嗰个假鸡蛋嘅整法咧，直头系好似咧上劳作堂咁样样嘅。咁 咧， 佢先咧就系攞只诶鸡蛋，佢喺剥咗个壳之后咧，咁你见到咧只半熟嘅鸡蛋样啦，咁嗰啲蛋白咧系透地明嘅，咁咧喺入边咧有个蛋黄嘅，咁你总之咧好容易捻咧。碾爆佢，咁啲蛋白就爆啦，咁个蛋黄就流出嚟啦。咁你望落去咧，无疑其实系同真嘅鸡蛋咧系非常之相似嘅。咁之后咧，佢就即系嚟个倒叙啦，佢又即系披露翻究竟整嘅过程系点样样啦。咁嗱，我唔知佢用嘅系咩物料啊。咁但系佢嘅整法就好简单嘅啫，就是、首先攞鸡蛋嘅帽啦，跟住咧佢系倒一啲白色好似白胶浆咁嘅嘢落去，只要浸一浸冻水嘅话咧，佢就即刻咧就凝固噶咯，就变到好似啫喱状咁样样嘅白色一嚿咧，好似嚟话布甸啊、啫喱咁样样嘅一个质地嘅形态啦。咁跟住咧，佢再加一个咧，我唔知点样整嘅一个蛋黄啊，就放喺个心嗰度之后咧。再喺蛋黄上面再冚翻头先我讲呢个白胶浆物质，之后再浸一浸冻水咧，成个鸡蛋嘅形咧就走出嚟噶啦。 喂，但系食唔食得先啊？你嗱头先你所讲嗰啲食物制作嘅方式咧，我相信如果系啲新派嗰啲 fusion 菜咧，成日都有讲噶嘛，即系例如将薯条磨碎， 即系啲咩分子解构嗰啲 嘛。系啦，咁我可能唔知经过几多重嘅步骤啊，又唔知液化唔知乜乜乜液化氮啊，定唔知乜嘢咧去冻咗佢，又可以转串变。咗个形态，但系咧嗰个质感咧就系唔同嘅。 所以有啲人就话你食嗰个水滴咁嘅东西咧，其实原来你食系食咗一嚿肉啦，咁样样佢整到好似液体咁样样噶嘛， 就系薯条原来可以变汁，或者鸡蛋原来变气泡咁样。 咁当然你觉得我头先讲嗰样嘢系咪分子料理咧？咁当然唔系，同埋你敢唔敢摆落口啊？我谂冇人敢啊。如果你知道，即系等同于就我讲啦，远古嗰种话你知系乳鸽，但实际上面其实系老鼠肉嚟嘅。你望落个样，虽然好似都摆得落。口食啊吓，咁但你会唔会试啊？梗系唔会啦， 唔会啦。同埋我又成日都觉得咧，呢一啲方法背后咧系。硬是加了很多不同的化学物质下去啦，即是先可以保留到它那种似食物的样子。如果不是的话，我买一个新鲜的鸡蛋回来不好，那它一定是希望用一些合成或者科学的方法将成本减低啦，然后呢就可以推出市面。 但我都觉得它不是即是纯粹是说买回来的鸡蛋不好，是由始至终都是想着找一样东西取代一只鸡蛋。 我下次都整只给你试 试。但我觉得即有时候很奇怪的，就是你一只食鸡蛋的成本本真係有幾高先？即係嚟講真，你咪正正常常買隻雞蛋咯。你大費周章咁樣去即係研究，我相信啊，即係當然啦。如果你真係以成本而論嘅話，我相信佢嗰個整法嘅成本可能仲低添，而且嗰個方法亦都係非常之快，同埋你可以大量嘅生產啊嘛。如果你咁樣做，因為你喺即係如果要真係賣生雞蛋啊，即係真嗰啲啦，咁你某程度你都要隻雞生蛋出嚟先啦，係咪？咁佢而家唔使，我唔使有雞就已經可以有蛋。咁但係我會覺得喂。呢一啲你即係商品啊，講真的你真係食落肚㗎嘛。咁如果你食咗之後，哇 啲人会点样样咧？你唔系话谂住唔负责任系咪啊？咁咁啊，不过嗱，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话即系真系从观看去睇嘅话咧，你系几可乱真嘅。更加我相信咧，嗱，我真系如果我唔知啊，因为冇食过啊。咁但系有啲人可能食咗之后，因为个质感似啊嘛。我谂其实煮咗之后，可能我唔知佢可唔可以煮到熟鸡蛋咁 啊？冇可能啊！即系好似之前咧，都有另一个新闻就系话大陆有一啲系胶粒拌白饭啊嘛，煮完之后咧，你正常白饭你揿咧就应该会烂咗啦，或者有少少好似浆糊咁嘅状态噶嘛。嗰一粒胶粒咧揿极都系胶粒啊，弹性啊，系牛嗰啲叫做咩濑尿牛丸嘅白米版啊，濑尿白米咁。 喂，咁但系我就系想知咯，即系嗱，你睇嘅时候几可乱真啦、啊，咁、但系真系当你摆落口嘅时候，会唔会分辨得到咧？嗱，焦鸡就应该系会分辨得到嘅，但我觉得今时今日咧，大家对于即系有时候饮食或者身边嘅事物嘅留意程度咧，系相比起以前啊或者上一辈嘅人咧，系大大降低咗。有时候可能当你食饭嘅时候碌下碌下手机咧，咁啊有只蛋摆喺你面前，你随口摆落口咧，跟住后屘你食咗嘅时候，你可能你真系唔为自己食紧啲咩，唔出奇噶。 喂，我估唔到你咁随便喎，乌嘉良。 唔系啊， 咁下次我整只俾你试下。 唔系啊，我真系同你讲唔系讲笑啊。点解咧？举个例，以前咧上一辈嗰啲人咧，有啲长辈嚟同佢食饭咧，好犀利啦。佢已经唔系讲紧啲咩咩，平时入开厨房下厨嗰啲啊，唔系对于食材唔系话非常讲究嗰啲嘅前辈。咁、但系当嗰碟餸捧出嚟嘅时候，佢食咧，佢起码知道自己食啲乜嘢嘢。咁即系玩个游戏，简单嚟讲，你蒙住对眼，我俾嘢你食或者俾嘢你饮，你能唔能够分辨到嗰种味啊嘛？咁我发现咧，而家你可能咧同啲后辈年轻人咧玩呢一啲游戏嘅话，摆咩落口咧，纵然啊，唔系蒙住你对眼，你纯粹系睇住你食紧嗰碟嘢有啲咩。但系当然啦，佢已经系切到碎湿湿咁样，你睇唔到原本系咩嚟嘅。佢摆落口，佢食落口咧，系唔知道自己食紧啲咩噶。好多人都系咁噶啦，我唔知道你系咪啊？ 我又觉得应该冇咁嘅能力啦。不过我曾经有个朋友试过玩一个游戏，咁佢嗰时咧就话，原来你闻咧同埋你嘅味觉咧系要互相配合，嗰件食物先会好味嘅。咁所以佢嗰次咧就做咗个叫做少少实验啦。佢就摆个啤梨，佢特登玩我噶，其实佢摆个啤梨俾我闻，但系就俾嚿苹果我食。咁、然后佢就问我喂，你食紧啲咩啊？咁 样。咁你系打啤梨？ 系啦，我就觉得啤梨。咁老实讲，我真。咁其实如果你唔系好熟嘅啤梨，其实都咬落差不多噶嘛。咁但系嗰下咧就 唔系苹果实啲嘅， 苹果实少少，但系你嗰下系好强烈嘅啤梨味嚟。 因为你闻嗰下，你先入为主咯。 咁我就觉得闻嗰下嘅感觉， 即系点啊？佢由头到尾个啤梨都摆喺个鼻哥度。 系啊，佢就摆喺个鼻度咯，即系人中嗰啲位咁，佢俾我闻住。咁啊，点解之前来喂我食嗰个？ 咁呢一个冇办法，呢个 trick 即系等同于咩咧？有时候咧，好似做啲实验咧，你望一只字，咁咧可能个字系 red。LED 咁、但系嗰字体本身 系 用橙色嘅，咁佢就要你讲究竟呢一只系咩颜色，你要读嗰只字出嚟咧。咁、 有时候你橙色 系啦，咁但系你有时候咧，因为个字系 red 啊嘛，你好自然就会噏红色咁样样嘅。咁即系又系类似呢一啲咁样样嘅，即系实验咁样样 啦。系啊，咁但系咧，我嗰次之后就发觉原来一件好食嘅食物啦，又或者一件好吸引人嘅食物啦，原来真系色香味系非常之紧要啦。所以而家其实市面上咧，有时候一啲好好味嘅食物，你调翻转睇一个包。原来后面都加了很多不同的添加剂，我相信就是为着它可能食物的味道、食物的香味或者那个外貌、而加这些添加剂下去。 不过讲开即是添加剂这件事呢，即我想大家都知道啦，很多时候你一讲到添加剂，大家就觉得喂小食为妙啦、即不健康啊，吃得多就。但是另一边厢就是、既然这么不健康的话，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产品都要加这些添加剂？咁我哋话先讲下，究竟好多时候我哋平时喺市面食到嘅乜嘢叫做添加剂啦？咁、添加剂基本上就系、首先佢原本啊原意嘅一啲目的啊，就系、首先可以保持味道啦、增强口感啦，改善一个外观啦。咁喺一啲物质你加咗落去之后咧，令到嗰样食物咧，佢可以得到一个较耐久嘅保存嘅。 系 咁，同时之间亦都可能你食嘅时候咧，你望落去嘅观感咧系吸引一啲嘅。 系啊，你知唔知有时候咧，我哋 OTO 得非常之夸张嘅时候咧，我就真系非常赞叹而家嘅嗰种食物嘅包装或者保存方式咧，真系深夜你求其撕开个包装都有一条好好味嘅蟹柳啦，又或者嗰啲鳕鱼柳可以食到啦。 你讲紧系撕开包装，我啲系已经撕开咗包装之后，你由晏昼撕开咗 之后， 都仲可以摆到夜晚系嘛？ 甚至乎你摆到第二朝，佢都好似冇变化咁。除非即系比虫嬲过你，系觉得哇，好似摆过嘢唔值得咁样样。但系有好多而家市面上，尤其系零食类添嗰啲咧，基本上你摆过嘢咧，系唔觉得有任何问题存在。即系你甚至乎，因为我有时候真系饿起上嚟，我唔理啦。就算我知道系琴日开都好啦，我都尝试摆落口试下，仲食唔食得嘅。咁你望个外观冇问题，跟住后屘索下先，索下，咦？又好似个味道冇变坏嘅，即系除非系奶类品吓，咁跟住后屘你再摆落口试少少先，味道都冇变，于是乎就食落肚啦。咁睇下会唔会有啲即系奇妙嘅现象出现啦，即系会唔会唔舒服啊、肚痛之类嗰啲啦，咁啊托奶又好似冇啊。当然啦， 呢啲通常要等好耐先睇到。 所以我都唔鼓励大家试， 即 系有时候 贪一时之快，点不知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之后就厕所见啦。 即系俾你拣肚饿定肚痛咧咁样，当下因为肚饿冲昏头脑咧，咁就肚痛都唔理咁多啦吓。咁但系讲到添加剂，其实都有好多嘢可以研究下嘅。转头翻嚟我哋再讲。食物加唔加添加剂，其实都有几多嘅争议嘅。咁即系先讲下赞成个方先啦。咁即系好多即系大家话赞成用添加剂嘅最大嘅原因系咩咧？都系觉得因为食品啊加咗呢个添加剂之后，就可以防止呢一个食物变质啊。咁亦都即系保护消费者啊，免遭一个食物中毒啦，即系一个食物嘅品质保证。可以话系主要系令到佢哋咧可以耐久啲保存嘅啫。咁而反对嗰啲咧，咁就讲啦，即系因为通常都系其实你嗰啲添加剂咧，防止食物变质咧，其实系占嗰个食品嘅总量咧，大概可能系1%啊，可能系个位数嚟嘅啫。咁而大部分啦，90%咧，或者90%以上咧，嗰啲食物添加剂都系装饰性质用嘅。咁当中包括好多就系一啲嘅即系掩饰素啦，一啲嘅甜味剂啦，一啲嘅食用香料啦。咁嗰啲加工剂量咧，其实你食咗之后咧，反而系对身体未必有益啊，甚至乎可能食得多系唔好添噶嘛。 系呢一样嘢咧，我成日听嘅，我阿妈就成日都话啦：，哎呀，你唔好饮埋晒呢啲56色嘅饮品啊！ 你食埋啲色素啊、颜色水。 系啊，你成个肚啊都系呢一啲咁嘅色素噶啦，咁样咁佢就话：，你睇下呢啲，通常咧而家咪好兴嗰啲透明嘅，唔知奶茶嗰啲，咁当然啦。 透明奶茶。 系啊。 我死都未饮过。吓， 喂，你真系太过落。 真系落喎，边度有啊？真系未饮过。喂，死火啦！咩事？ 喂，系咪啊？乌嘉伦。 呢个节目效果嚟噶， 你 真 系真唔知定假 知啊？我真 系 唔知啊！ 喂，早系真系好 hit 噶， 系咩？系点样？ 透明嘅柠檬茶，你有冇听过？ 透明柠檬茶听过。 其实透明柠檬茶同埋透明奶茶咧，就系嗰时日本就话好大热嘅产品。咁其实咧，啲人就揾翻佢嗰个制作方法，因为好多人就话：喂，透明点样整奶茶啊？系咪你加咗好多嗰啲添加剂入去？咁当然啦，啲人揾翻之后咧，个厂商嘅说法就系因为佢整咗一啲好浓缩嘅奶茶。咁所以一滴嘅奶茶加入一樽水入面，你望落咪都係透明咁樣嘅外观，咁就唔係加咗好多添加剂咁樣，咁佢当然即係咁嘅讲法啦。咁但係有啲人就有少少怀疑啦，喂，你點樣整嗰一滴奶茶出嚟呢？咁当然大家即係作为消费者会有呢啲咁樣嘅担心。 但係佢个原意係咪即係话个感觉呢係健康啲，因为你飲嘅呢有奶茶嘅味道，但其实你飲緊水㗎嘛。 其实佢因为呢佢嗰个生产商呢係日本㗎嘛。咁嗰时佢哋制作嘅背后最大原因咧，就原来喺日本嘅嗰种职场文化入边咧，饮呢一啲产品咧就会俾人觉得好幼稚，又或者好童年稚气咁样，咁所以整一支透明嘅奶茶出嚟，咁你出去见客。攞住支水咋嘛，咁又唔係飲緊奶茶，攞住支水咋嘛，又唔係飲緊檸檬茶，就唔會俾人一個好幼稚嘅形象。咁所以就呢去生產呢一種產品嘅。 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潮流啦， 其實 係 潮流。 死火啦，我真係發現自己好攰添啦，而家講起呢一件事嘅時候。喂，你有冇試過先？ 我冇諗過你真係唔知 喎。你有冇試過先？ 我有試過透明嘅檸檬茶奶茶呢。 透明檸檬茶我試過。 係啦，透明奶茶我都有試過，不過我覺得就麻麻地咯，同埋好奇怪，我即系望落饮紧水咁，又唔系奶茶咩色咁样咯。 系，不过呢个我觉得就系即系嗱，你问我嘅话，我觉得除非你话从健康考量着想啦。不过你谂下，佢将一 杯嘅奶茶浓缩到变成一滴。 嗯、 其实你谂下喺个加工过程入边，系唔系真系令到嗰样嘢健康咗咧？嗱，我唔知啊。当然，即系可能人哋都有晒嗰啲咩咩标签啊，通过啲 咩 检测 啊， 系啦，诸如此类嗰啲。咁我谂佢一定就系话，诶、哎，其实甚至乎可能标榜话，好似真系饮水咁样样，有奶茶嘅味道添。咁我话可能系即系理论上啊，可能个感觉系健康咗都唔出奇。但只不过系话我啲即系旧派嗰啲咧，即系我明明系想饮奶茶嘅， 睇得出你好旧。 系我唔好讲啦，呢啲 奶茶都唔知。 I am so sorry， 即系我系嗰啲死硬派。我如果系饮奶茶嘅话，即系无论系色香味，我就梗系希望嗰杯奶茶就系大家认识嗰样嘢啦。因为本身奶茶呢一样嘢要精彩嘅话，个茶味同埋个奶味要恰到好处。当你谂下，当你而家讲紧出边嗰啲咩奶茶茶餐厅嗰啲咧，有时候你要饮冰镇嘅，仲要加钱噶嘛？ 系啊， 点解冰镇啦？ 原汁原味啦。 系啦，就系你唔想嗰啲冰融咗之后，令到嗰杯奶茶变淡啊嘛。 系， 咁呢个系个味嘅追求嚟嘅。 系， 而家你就将个浓缩变成一滴沟水俾我，搞错啊！ 所以你啲咁旧派嘅人咧，就真系接受唔到呢啲透明嘅奶茶。 系，唔好再同我讲添啊！真系嗰下个阿爸鬼火。 嗱，又唔系话乜嘢，即系除咗透明奶茶，其实而家市面上有啲包装嘅奶茶或者预先整好咗嘅奶茶咧，咁一般嚟讲咧，奶茶其实大家都会觉得保鲜期系好短噶嘛。咁点解而家啲包装奶茶可以保存得咁耐咧？有时反翻转咧，你都见到佢加入咗好多嗰啲乳化剂啊，又或者叫做酸味剂啊、抗氧化剂啊、稳定剂，其实呢一啲咧，种种都系一啲食物添加剂。而喺其实全世界嚟讲啦，有一个非常之犀利或者叫做比较全面嘅系统咧，其实就叫做国际偏盲系统。咁有时你反转咧，系一堆数字嚟噶嘛。咁其实嗰堆数字呢主要嚟讲呢就分咗23个大嘅种类嚟嘅。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就当然可以上呢个食安中心嘅网页去睇一睇啦。咁但係呢你见到嗰啲多数啦人去买嘅时候或者叫做 common sense 嚟讲呢越多数字嘅就係、越多添加剂。咁如果你去挑选一啲产品嘅时候就尽量揀一啲少啲数字嘅，又或者呢反转你见到乜乜剂呀乜乜剂呀，咁嗰啲你都少揀为妙会比较好啦。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阿你 call 啊，即系我唔知道你平时有冇即系落厨整下嘢食咁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有试过下厨煮嘢食嘅话，你通常都会发现咧喺厨房咧有一样即系圣物啊。通常咧每个妈妈都会收埋一硬咧，就喺屋企嘅。咁就系可能煮餸调味嘅时候都会用着，因为实在好方便。 系 咁呢样嘢咧就叫做鸡粉。咁啊，无论系煲汤又好啊，炒菜又好啊，总之煮啲餸你想搵佢调一调味嘅话咧。咁就通常會落到雞粉嘅， 係同埋有時候咧，你煮啲齋嘅麵條咧，即係個湯但係冇味咧， 係 落一羹好似都好味好多。 係啊，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有時候有聽一啲嘅長輩啊，又或者媽媽級講話，雞粉唔好食太多啊，因為會有味精啊咁。 係， 咁但係咧最近咧即係都有一啲嘅叫做雞粉嘅產品啦，咁佢哋就標榜係會健康一啲嘅，咁就係話因為入面冇加味精。 係， 咁呢一樣嘢好得意嘅，即係點解咧？有時候會感覺係因為由细到大食嗰啲鸡粉通常有味精噶嘛？ 系啊，由细到大嗰个等号嚟嘅，鸡粉就等于味精噶啦。 系啊，即 系阿妈煮餸咧，阿爸就问：你今日煮得咁好味嘅，多咗两颗牙，重手咗牙咁。 通常会咁，即系而家嘅感觉就系咩咧？菠萝包冇菠萝一样嗰啲 friend 啊嘛。 系啊， 咁你会觉得吓冇味精嘅鸡粉究竟即系点样样？点解会有嗰种即系类似系鸡汤嘅味道啊？ 系 咁点样样整出嚟嘅咧？ 其实咧就系要翻去头先我所讲，咪有一个。好全面嘅一个数码系统啦，就是、用数字去标榜一啲添加剂。咁其实咧喺个系统入边咧，嗰、那个味精嘅数字就系621。咁而好多时候呢一啲鸡粉标榜不含味精咧，就系、不含呢一种621嘅成分啫、但系当然啦，可能佢嗰、那个即系叫做化学嘅结构变少少，变咗例如隔离嘅，可能叫做六。 27635、又或者631咧，其实呢啲一啲系增味剂嚟嘅，咁食落去咧都会有少少好似味精嗰种效果，令到个味咧就浓郁啲啦，鲜味啲啦，将个味就提升啦。咁但系就叫做啦，严格嚟讲就唔系味精，咁所以咧。其实那个讲法是有少少灰色地带同埋有少少走盏嘅。 即係取巧少少啦。咁因为佢就揾咗其他嘅增味剂去填咗嗰个味道㗎嘛。咁其实即係味精啦，简称就係 MSG 啦，通常都系从一啲溶解嘅酵母啊或者系香料之中呢就系提取出嚟嘅。咁我觉得呢真系我哋即係而家呢一代呢，冇话我哋呢一代，上一代都系咁滞㗎啦。就系、是、你好难避免呢即系食唔到啊。因为几乎呢即系所有嘅一啲加工的包装的食品呢、都是会加了这个的味精下去的啦。咁即係例如速食食品啊、罐头啊、汤料啊、沙律酱啊、零食啊、午餐肉啊，基本上好多储存食品都是会有的。你是好难避免的。咁当然啦，咁味精食得多有啲咩嘅影响呢，其实就佢有一种兴奋性神经嘅毒素啦。咁如果食得多嘅话呢，其实係会扰乱神经啊，引发敏感啊，即係严重啲嘅话呢，甚至乎係会导致死亡嘅。咁当然呢一个讲紧嘅系可能你食嘅量食得好夸张就会啦吓。 不过其实咧食味精即系除咗头先你所讲会引嚟嗰啲健康风险之外咧，其实好多时候味精咧大家隐藏嗰个信息就系会唔会吸得太多钠啊？嗰、那个钠含量多唔多？咁所以其实除咗睇成分入面有冇味精之外咧，都应该睇一睇个营养标签嗰个钠含量，因为根据如果正常嚟讲咧，每一个人每日嘅摄取上限咧，应该系2000毫克嘅，系啦，咁所以如果以呢个标准嚟讲，就睇住啦，唔好以为冇食味精就等于你个吸取钠嘅成分就低咗好多啦，但其实都唔系嘅，因为可能系相对应地减少咗少少啫，但系都系有咁上下嘅咁 样。系咁另外啦，即系我又讲咗即系味精啊，又头先阿 Nicole 又讲咗啲钠质嘅吸取啊，色素我哋又讲咗啊，仲有啲咩嘅食物添加剂我哋真系要留意嘅咧？咁另外一种咧就系甜味啦，尤其是系人造甜味剂啊，又或者系高果糖、玉米糖浆呢一类咧。咁通常你见到，例如话你饮汽水，哇！我哋唔饮传统嗰只，我哋饮嗰啲叫无糖汽水，系唔系健康啲啊？ 而家仲有个白色包装添， 系啊。咁有好多时候你话你食香口胶啊、食啫喱啊、一啲嘅糖啊、蛋糕啊，都可能会加入咗呢啲叫做人造嘅甜味剂落去噶。 系 咁当然啦，呢啲糖精咧，即系如果食得多嘅话，都可能会导致呢一个cancer 啦、膀胱癌啊，甚至乎咧会可能咧引致一啲嘅综合症添咁样嘅。咁即系我会觉得大家食嘅时候咧，另外一样嘢真系要留意嘅，就好多时候你食甜嘢咧，糖分我哋尽量唔好吸取咁多啦。 系，适量啊。 系啊，有时候咧，我哋真系糖分想唔吸取咁多之余，同时之间话不如我哋搵嘢取代食代糖，系唔系等于健康啲咧？呢个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啦。 不过咧，头先阿乌嘉伦你提到咧，啫喱入边咧就会好多糖啦，但系其实啫喱糖咧后边咧都有一样嘢，我哋都好值得留意，就系嗰个明胶啊。而家有好多时候都话呢一个产品系不含明胶嘅，明胶咧就系俾嗰个质感嘅。咁多数嗰个制法系点咧？就系例如一只猪，咁佢好自然身上边嘅肉咧，去屠宰咗之后，佢就会出售啦，猪肉啦或者猪扒咁样啦。咁但系咧，例如佢其他部分，可能佢啲骨胶原啊。韌帶啊，咁其實都有一啲明膠喺度噶嘛，咁佢哋就會將嗰一啲殘餘嘅部分提煉咗一啲明膠出嚟嘅，咁所以好多素食者咧，佢哋都會避免去攝取呢啲明膠嘅產品，例如就係咩咧，啫喱糖啦、軟糖啦，嗰啲叫做煙煙韌韌啊，有少少蛋牙嘅感覺就係明膠出嚟嘅，咁同埋有另一樣呢、這個明膠咧喺嗰個數字系統入邊咧就係441啦，咁而另一樣嘢就係嗰個紅色色素啊，咁大家好多时候都会觉得红色咧系比较吸引人食肉嘅一种颜色啦，之前都讲过，蓝色就最提不起食肉啦，见到都想抌噶啦。咁而红色呢一种色素咧，好多时候都系喺食物上面攞出嚟嘅，咁嗰一都系喺动物上面攞出嚟嘅，咁嗰种动物咧就系叫做胭脂红，胭脂虫。嘅紅啊，咁其實呢種胭脂蟲咧係一種殼嘅殼蟲咧，咁主要係喺啲仙人掌上邊嘅。咁點樣去提煉呢一種紅色嘅色素出嚟咧？咁就係將呢一個蟲 烘乾咗，然後因為佢個腹部嗰度咧就有呢種嘅紅色色素啦，咁佢哋就會留翻佢個腹部啦，然後就經過加工啦，就再提煉出呢一個胭脂紅素出嚟嘅，咁所以咧好多素食者一見到紅色就會反轉後邊睇下有冇呢個120。如果唔系咧，就真系食咗就好似破坏咗自己嗰种嘅生活方式啊，或者饮食习惯噶啦。 不过好多时候你真系以为咧食嗰啲糖啊、烟韧韧啊，又或者食某一啲颜色嘅食品咧，谂住诶呢啲都可能系从植物提炼啊，你先至会有嗰种嘅质感啊，或者嗰个嘅外观啊嘛。但原来你不知不觉之间都发现啦，原来佢哋从嗰一啲嘅可能动物啊嗰啲嘅部位啊，系可以提炼到呢一种咁嘅物质出嚟， 系啊，加入植物入面。细嘅，即系你如果你正常人，你都会觉得啊糖啫嘛，又唔系鸡蛋，又唔系奶，应该冇事啦。 同肉点会扯上关 系 咧？ 系，但系其实就系一啲好微细嘅部分，去从动物上面提炼，就可能会引起一啲素食者嘅关注啊。 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今晚我哋都讲咗好多添加剂啦，都讲到就话尽量少食为妙啊，尤其是当中有呢个色素啊咁。咁但系有时候你真系自己整嘢食啊，希望都可以令到你整出嚟嘅食物嘅外观吸引啲啊，可以取悦到你心爱嘅人啊、另一半啊，又或者系一啲啊即系至亲嘅人啦、啊。 系取悦你仔仔啦。 呢、這个都真系会要噶、啊，因为讲真，我最近咧都真系有研究嘅、即系尤其是之前咧，我都真系试过自己整呢一个嘅菠菜色素啦，咁真系个做法好简单嘅啫。 点样咧？ 就系你真系买菠菜翻嚟，咁你搅烂佢，搅烂咗之后搞到泥状咁样样啦，跟住你就揾块布将嗰啲渣隔走，咁啊剩低落嚟嗰啲汁咧就系你要嘅色素啦。 哦， 咁如果你要保存嘅话咧，你就可以将佢雪硬啦。咁即系要攞出嚟用嘅时候，你咪攞出嚟用咯。咁 如果你呢一种方法，如果系爱嚟整可能啲面条嗰啲咧，或者意粉嗰啲，其实可能仲会有菠菜味添啦。而家出街成日食嘅咩菠菜面啊、墨鱼汁面啊，其实都系呢啲方法嚟。 我就系啱啱点解要做呢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仔咧，佢就即系本身都喜欢比较吃那些意粉类啊面类的食品的。 是。 那我和我太太就在想啦，哇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自己试一下整呢，就是 exactly 想整那类就是菠菜面的东西啦。那跟住后来我发现呢，整出来的感觉都不算太难。自己整了之后，不过人家呢 suppose 搓个面团的时候就要加入这些色素咯。那你令到你那个整出来的那个面呢就会有那种的颜色。 是啊，整的时候不是很难，不过好不好吃就要问我你个仔才知 道。但是因为起码你的颜色呢吸引到，同埋因为你发现呢你整的颜色，如果呢你是有留意那些即是不同的食材的话，可以整到不同丰富的颜色出来，你不是只是整绿色的嘛。 是。 即是你甚至乎你可以整其他颜色，例如说用萝卜、红萝卜啊、金笋那类呢就可以整到橙色啦。咁你如果用番茄的话呢，同样地你可以整到红色啦。咁甚至乎佢最我仔最喜爱的蓝色都有方法整的。 是。因为我有听过就是这一种叫做紫椰菜，咁好多人呢整嗰啲天然色素呢就会特登攞嚟用嘅，因为紫椰菜本身呢如果佢整咗出嚟，你都见到好似佢本身嗰种色啦，紫紫红红咁嘅色，但係呢原来佢加咗柠檬汁嘅话呢就会变咗浅紫色啦，然后加苹果汁呢紫红色、就偏红少少嘅，而如果加蛋白呢係会变咗蓝绿色嘅，所以咧好多人例如煮饭啊，又或者真系特登整一啲小朋友料理嘅时候咧，用紫椰菜呢一种咁样嘅食材咧，加唔同嘅其他材料咧，其实出嚟个效果都几鲜艳同几缤纷嘅，咁都几啱啲小朋友。 系啊，即系你话除咗系爱嚟真系食之外咧，玩都仲得添噶，因为尤其是嚟紧都母亲节啦，即系有时候大家谂哇，有啲咩亲子活动可以一齐玩咧？之前复活节又过咗。你可以即系咧，将呢一啲嘅食材整嗰啲嘅颜色出嚟咧，当颜料用啊，攞嚟玩都可以噶嘛。即系例如话你有时候咧，例如话你即系复活节最兴噶啦，就系涂嗰啲咩复活蛋嘅。 咁有時候你 未你都逃咗唔少啦，話 日或真係成日要做呢一啲 學校功課啊，或者唔知乜嘢復活節日嘅家長同樂日咁樣， 啲親子活動啊，以為咁即係你通常咧都會諗啊顏料嘅嘢，即係可能就係唔知揾啲咩水彩啊，之後開始咪塗上只雞蛋嗰度咯。咁、但係咧，我知道咧喺坊間有啲人咧就係、用頭先我哋講嗰啲即係一啲嘅食物嘅素材，整一啲所謂天然色素啊、天然顏料出嚟，咁就愛嚟塗上去一啲嘅食物上面咯。咁喺個過程入邊，你玩得之餘，可能你完成咗嗰個作品，你係甚至乎可以食添噶嘛。 係係，咁但係除咗呢一種整天然嘅顏色之外咧，其實如果大家想減少吸入一啲添加劑咧，我都有一個建議可以俾大家嘅。 點咧？ 咁就係咧。揀食物嘅時候咧，可以主要揀一啲，如果有得揀啦嚇，就揀冷藏嘅食物，就好過揀一啲罐裝又或者包裝，然後唔需要擺雪櫃嗰啲。因為咧，通常罐裝嗰啲食物咧，就比較加入一啲穩定劑嘅，即 係 多好多係保質。嘅嗰啲添加劑，咁但係冷藏咧，通常就會少咗啲嘅。同埋如果啊，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如果你嘅健康唔係話有啲咩高血壓啊、糖尿啊，特別要好小心吸取某一種嘅糖分咧，其實有時揀啲正常版嘅食物咧，相對地嗰個添加劑係少啲嘅。咁啊，例如有啲低脂版嘅花生醬咁樣嚟講咧。因为佢低脂啊嘛，咁佢少咗嗰啲脂肪咧，其实佢就要加入一啲例如乳化剂啊，又或者佢糖要少啲，嗰、那个卡路里先会少啲啊嘛，咁所以佢就可能会用咗玉米糖浆啊等等，咁所以咧加入咗呢啲添加剂，如果大家真系好想避免或者食少啲嘅话咧，可能拣一啲正常版嘅，同一啲特别版，你反转嚟睇一睇佢嗰个添加剂成分啦，同埋如果可以嘅就拣一啲冷藏嘅食物会比较好啲咯。 系啊，咁啊今日讲咗好多啦，大家平时饮食嘅时候咧食啲咩落肚啊，都记得要留意多一啲啦。咁今日时间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出见，拜拜。 Bye. 做运动体型是大只，个个看碟看硬过宇宙陨石，落地狱大门用力踢，升天上我架车，为我自己辛苦咬手瓜分胜负，越肥越好招呼，而我有我抱负，宁愿赚好多钱买艇买飞机，宁愿等好多书套戏再入味，有文化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头像你，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食得开心撑爆我肠皮，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瘦到我叻仔我可以肥。运动做完食住菜，背块白十肉导致快乐障碍，就住食自然想钉盖，点解你要我改？带来薄饼芝士加一杯冰可乐，大条士不车牌陪我吃我快乐，宁愿赚好多钱买艇买飞机，宁愿读好多书套戏再扬眉，有文化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头像戏，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食得开心撑爆我层皮，人人话有自